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第二天，池小池被楼影领去了学校。班主任看到是楼影来了，倒也是见怪不怪。以前班主任也搞过几次家访，深谙池小池父母是个什么操心。初一刚开学的时候，班主任就要求家长要参与到教学工作里来，检查孩子每日完成的作业并签字。但池小池的作业都是他自己批改，签的也是自己的名字。这个情况从任课老师反馈到班主任那里后，班主任找池小池谈过心。池小池解释，他父母说了，他们每天忙个臭死，他这个做儿子的如果还有一点良心，就别拿这种破事来烦他们。于是班主任在家访时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他的父母谈，结果池家父母仿佛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，一面向老师道歉，一面把池小池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。坐在一边旁听的池小池无声地翻了个白眼，让班主任对他的印象一度很差，以为他在撒谎。结果等到池小池的作业再交上来，经验丰富的任课老师一眼就看出来他这是硬仿出的大人笔记。于是在第二次家访时，班主任就故意下了剂猛药，把话说得很重，问池家父母是不是不打算参与进池小池的教育里来。如果父母不上心，那学校也没有多花时间替他们教育的必要了。结果第二天上午，池小池的座位空了，他被父母以丢脸丢到家里来了为由揍了一顿。晚上的时候还好，第二天早上胳膊疼得起不来床，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左臂骨头伤着了，请了半天假。直到下午他才打着简陋的石膏出现在课堂上。班主任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就想办法打听情况。最后从池小池的小学同学那里了解到，他的父母从小就没有管过他的作业，只管他的成绩如何，会不会让他们丢脸。班主任得知情况后非常后悔，但又一时间抹不下脸来给池小池道歉。等时过境迁，也没有什么道歉的必要了。最让班主任后悔的是，自从那件事后，池小池对读书就不再那么上心了。他足够聪明，像个有着足够资本的商人，但唯独不想在学习上多加分毫投资。从这件事过后，他的作业本上开始多出一个叫楼影的名字。而在半个月后的家长会上，班主任发现在众多中年人的疲惫面容中，多出了一个端正又安静的高中生。班主任在散场后叫住他，少年温和道， 老师好，我叫楼影，是小池的邻居。 班主任一直觉得楼影这个名字眼熟，等见了人才想起来这是去年的全市三好学生之一，照片还上过当地报纸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毛衣，手里握着记了许多相关笔记的本子。小小年纪，他是已有了在成人里都属罕见的沉稳温和的气质。他撕下一页纸，在上面刷刷刷写下一个号码。 老师，这是我的电话。以前，小池不愿意跟我说他的难事。以后，有事情，我管他。 昨天池小池无故离堂后，楼影很快致电班主任，把责任先揽上了身，说自己中午放学的时候被车撞了，好在只是划了个口子。在医院里给池小池发了短信，说晚上会晚点回去，结果池小池不信他的话，以为他受了重伤，担心的过了头，搞出了误会， 耽误了老师的教学工作，实在抱歉云云。今天他特意来送池小池上学，算是把好态度做到了十成十。他背着池小池的书包，拉着池小池敲开了班主任的办公室，开口就先是道歉。班主任晓得他们两个关系好，又见楼影手上当真打着绷带，原本的八分信成功上升到了十分。他对池小池说， 以后注意不要无故逃课，还有几天就放暑假了，要是再像这样跑出去出了事，你整个暑假都得白白泡汤，听到没有？ 池小池低头悟了一声，看着楼影打到了指尖的绷带， 作业写了吗？ 池小池刚想张口说没带，楼影就拉开他的书包取了七份作业出来。班主任这下完全满意了， 别给我，交给各科课代表吧。 池小池跟在楼影身后出了办公室，抱着那几份作业本一份份翻看着。 昨天你睡着后，我联系了你的同学，问了作业。 楼影走在前头，偏过头来问他， 笔记像吗？ 池小池想象着昨天晚上自己睡着后的景象。楼影坐在台灯下打电话给自己的同桌，单手接打，另一手抄着老师布置在黑板上的习题，为了不吵醒睡着的自己，只发出嗯的简短音节。池小池合上本子， 有待改进。 楼影在走廊里停下脚步，在朗朗的早读声里回过头来，含笑反问， 这算是对我的肯定吗？ 池小池张了张嘴，眼前的人用这张脸说着他记忆里的楼哥完全不会说的话。楼影的话没有那么多，他多数时候都是安安静静的，内秀沉静，说的话也多数是夸奖他，鼓励他，包容他，像一团光温柔地包拢着池小池。他对池小池的好就像是太阳，因为太阳不会要求人的回报。现在这团光依旧笼罩在池小池身上，却若有若无地牵他一下，拉他一下，抱他一下，想让他时时察觉到他的存在，想叫他在乎他。池小池想，这是他的楼哥吗？虽然不是他想象中的，但是意外的很不坏。池小池接过书包，甩上了后背，眯着眼睛看楼影， 想知道吗？ 楼影反倒一愣，这个语气叫他想起曾经那个不知道他身份时劲儿劲儿的池小池。回过神来，楼影心中微妙的一松， 当然。 池小池走过他身边， 自己想。 今天放学我给池老师交一份答案好吗？ 放学你别来接我啦，好好养你的手，要是让老黄再看见你，肯定要起疑心。 老黄就是他的班主任。楼影温驯地点头， 记住了。池老师，我可以走了吗？ 池小池潇洒的一挥手， 去吧。 告别了真人楼影，池小池带着系统楼影走进了教室。他假装楼影不在，楼影也假装他不在。坐在教室里的池小池渐渐品出了年轻的好处，他可以随时用一节语文课的时间随便地想他的心事。时间看起来那么慢，那么长，人生被分割成了一个个规整的45分钟，表盘的四分之三圈。